小姑娘，快起床喽！ 好的，老爷爷，我们做操去。 好，开始，开始了，跟着爷爷一起做。 左脚预备，右脚预备， 全身预备， 一二三四，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抖抖手啊，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学爷爷蹦蹦跳跳，我也不会老。左三圈，右三圈，脖子扭扭，屁股扭扭，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抖抖手啊，抖抖脚呀，请做深呼吸。学爷爷蹦蹦跳跳，我也不会老。 一二三四， 二三四，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。叔叔阿姨，快点快点，跟我们一起来做呀！ 大家快快快，和我们一起做个操，运动运动。没兵花钱买不到，不如天天来练操。成天去喝减肥茶，不如蹦蹦跳跳。小瘦子越练越丰满，大胖子越练越苗条。孩子们越练越长高。嘿，看我练得怎么样啊？ 怎么样啊？白胡子全都练没了。 没病花钱买补药，不如那个天天来练操。整天去喝减肥茶，不如蹦蹦跳跳跳一跳。小瘦子越练越丰满，大胖子越练越苗条，孩子越练越长高，老爷爷白胡子全都练没了。 很多内地的朋友来说呀，范晓萱的第一首歌可能就是和谢晓东在98年的春晚上合唱的那首健康歌。也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，小魔女的旋风就刮到了我们的大街小巷了。但是我对她的认识却是在读小学的时候，那时候的六一晚会老师就选择了她的一首健康歌来跳舞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呢，我就喜欢上了她，成为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偶像。哈喽各位好，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，我是彤彤。接下来听到的是90年代的当红歌星梁艳玲还有蔡继文一起合唱的《慢慢的陪着你走》。 面对你有点害羞，爱的话不要急着说，让想清楚，再多些把握，等等我，静静地牵我的手，眼里有满满的温柔，暖暖的感觉，默默的交流，不要太快许下承诺。 梁艳玲在91年的时候推出了她的首张个人唱片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，而专辑当中的这首标题曲呢，在大陆传唱是极广的。到了93年的时候，推出了两首很经典的对唱情歌，一首就是和蔡继文演唱的《慢慢的陪着你走》，另外一首呢是和黄凯芹的《哪里的天空不下雨》。说到蔡继文呢，他的国语听起来好像也是很准的样子了。接下来是张亚东《只爱陌生人》，当年王菲啊也是翻唱了他的这首歌哦。 上一盏灯，我爱倾听转动的秒针，不爱其他传闻，我爱的比脸色还单纯，比错误还天真，当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，就给我一A different kind of reason.

翔唱红了很多歌，甚至很多他唱红的歌都是来自于他的翻唱。而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，也是一样，这是他翻唱高凌风的一首作品，叫做《夏天的浪花》。他们俩的版本的差异呢，主要是高凌风的演唱就是那种不受羁绊、自由自在的演绎，而费翔呢，则更像是王子一样，很健康、很正气。这也算是各有各的味道的极致体现吧。继续来听到的这一位呢，是很纯粹但是又很丰富的女摇滚歌手江心演唱的《纯粹》。 虔诚的目光只追逐太阳，跃动闪亮的光辉，用执拗的名字诉说坚持，一生只要这纯粹。火焰的花蕊无视隐晦，助长坚强的纷飞，你灿烂的笑着，我的忧伤瞬时湮灭灰飞。生命去追，跃动闪亮的光辉，用执拗的名字诉说坚持，一生只要这纯粹。火焰纷飞无视隐晦，助长坚强的花蕊，你灿烂地笑着，我的忧伤瞬时湮灭灰飞。摇曳梦想茁壮成长，山里绽放，有阳光到达的地方，就有生生不息的向往，青春纯净的汇成金色的海洋，你爱就不会用生命去追随，每缕阳光照耀的地方，让生生不息的向往，像一片金色的海洋，你爱就不会用生命去追。 这首歌的歌词大部分都是由江心自己写的，所以歌曲当中唱到的那种状态应该是很真实的了。中国的歌坛缺很多东西啊，但是最缺的可能还是这种纯粹吧，对待自己的纯粹，还有对待音乐的纯粹。希望推荐到的这些歌手呢，都能够让你感受到，无论是人生还是音乐，都会让你沉浸在其中。接下来听萧敬腾、阿飞的《小蝴蝶》。 看终点，yeah,

谁懂得欣赏他有的那一片云中，值得值得有人与之共享他是绵绵一段乐章， 黄龄的痒。那个时候呢，她才是一个不到20岁的女孩子，可是在音乐当中那种流畅的声音还有韵味，却表现出了超越她年龄的成熟了。里面有二胡，有箫，有古筝，还有琵琶，都是非常完美的融合到了其中，所以说也带来了一丝特别的中国风吧。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，也同样是一首中国风好了，就是陶喆的《苏三说》，这也是他借鉴了中国戏曲《苏三起解》当中的某一桥段。好啦，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，希望有一些歌你会喜欢吧。我是彤彤，这里是美所谓的麦歌风，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，拜拜。 在上这春天开始落叶，让姐姐发乱了心，离太平南京是多么远。 城市的夜空中，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，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？于灯火阑深处，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？北京